梦的船员。 OK， 欢迎来到经典随身听，我是晨曦。如果说离别是一种伤，那么思念就是一种隐约的痛。晨曦觉得下面这首歌可以表达这种感觉，如果没有你，送给亲爱的你们。 但是又如果还是要爱你，

触动，连接遥远感动，时间催我们改变， 让陌生的朋友用热情来交流，每天了解多一点， 爱让城市生活更美好。 当黑暗慢慢笼罩，心灵模糊了视线，要相信天色终会改变， 让泪水慢慢把感动哭成微笑的脸， 原来是沉淀，让爱蔓延，把梦围绕，坚持到永远， 让梦想的翅膀带领我们翱翔，飞越过黑夜白天， 手指间的触动，连接遥远感动，时间催我们改变， 让陌生的朋友用热情来交流，每天了解多一点， 爱让城市生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。 这个时候记得再说一次“我爱你”，让你的情人感受到你浓浓的爱意。我是华仔刘德华，我爱你。 情千缕，辗转深秋，让爱意在等候，只想你又再与我在一起，尽管分开千里，仍然怀念你，无奈冷风里碰壁，清风可告知，如天空可告知，恳请你万里送上我心事，曾写的千句诗，